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请欣赏一组李云迪演奏的中国钢琴曲，曲目有黄河钢琴协奏曲、在那遥远的地方、山丹的开花红艳艳、皮黄、远方的香格里拉、浏阳河、康定情歌、彩云追月、云南民歌五首、翻身的日子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作品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